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230集。 另一边，影帝仍在滔滔不绝地讲述某人的丢脸事迹，意犹未尽。 就是这样，从那天起，烟花就多了一个用途，哼，是吧？ 他说着回头，想看看一直没吭声的发小，发现人没了。下一刻，一条金色的消息传遍全服： 恭喜玩家王梦伴侣，救赎情人，成功登陆龙影岛。 哎，啥情况？ 全服也炸过了。 是啊，不是说加了难度吗？这咋打的？我才打到30环。 45。 44。 这么看来，大帮派骨干都是40多环，那50多环应该是极限了。这两个人肯定没打完100环。 所以不需要打到100环就能登岛，或者是可以走捷径。 这剧情有点熟啊。 某两个人特别喜欢干这种事。 这 ID 真的秀。 我想知道谁用的女号。 频道越说越热闹，都在扒两位大佬的马甲。然而方队作为一个曾经把马甲穿成透明色都还能不认得狠人，这次自然也不会认。于是不等他们喊他们冒泡，他就主动出来了。 我们不是大佬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登岛了。 装，再装。 懂了，方队玩的女号。 毕竟陈神不是这个风格。 下一刻，只见一长串的公告刷了出来。方景行在糊弄众人的同时，把关键因素告诉了如意的人。结果缺德游戏不做人，每个登岛的玩家都会给一个公告，只是不会再像首次登岛那样全服播报，而是单纯的系统消息： 恭喜玩家香草甜甜成功登陆龙影岛。恭喜玩家炸子情深长寿成功登陆龙影岛。恭喜玩家如初星岩成功登陆龙影岛。恭喜玩家梦回大宋成功登陆龙影岛。 如意帮会集体登岛。 不容易啊，难得见你当场翻车。 笑不活了。 这次要说恰巧了呗。 我觉得是。 加一。 加二。 几位帮主都被炸了出来。频道上更热闹，像是提前过年似的。方景行不为所动，笑着又发了消息。 我们帮会的人能登岛是我把过程讲了一遍，可我们是偶然才加入如意的。当时有几个玩家看见了，不知道他们在不在线。 万一是故意演戏呢？ 你们小心被他卖了，还帮他数钱呢。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不再冒泡了，关私聊，准备专心玩游戏。再见了各位。 两条消息一发，几乎立刻就有人反应了过来。 我信你。 我也信，这和方队的风格一点都不像。 对， 你们疯了，鼓把劲儿啊，他们好不容易翻车。 上面那个不代表本帮意见啊，他这两天被砸到头了，说话不算数，趁着现在人多便宜甩卖了，谁要？ 我也觉得不像方队，可能真是巧合。 我去，你们敢不敢再没下限一点啊？ 和登岛条件比起来，节操和下限全都能扔。几大帮派纷纷给两位大佬搭台阶，一口一个他们冤枉了人。而这事儿本就没有实锤，一些直肠子的玩家很快就信了，一些继续持怀疑态度，另一些则坚信是两位大佬。不过几大帮派义正言辞地梯子，这一幕也挺喜闻乐见的，他们看得笑死了。罪魁祸首对此很满意，通过了几位帮主的好友，说了说登岛的事儿。谢成岩在旁边看着，有心想说一句能不能要点脸，但转念想想自家小舅舅也冒过泡，便把话咽了回去。 新年活动上线，论坛每天都有相关的讨论帖。 陈星应援的事儿自然也被发到了论坛上，赏金活动仅开三天，龙影岛就被发现了。 来了来了，熟悉的感觉，他来了。 得了，首杀肯定又是陈星应援的了。 谁感觉好怀念呀？ 策划肯定也觉得怀念。 哎，实力摆那儿了，羡慕不来。 爷请回呀，坐等陈星应援通关。所以现在都是默认，那是两位大佬的马甲了吗？ 怎么会呢？那是普通玩家。 靠，到底是不是啊？我要去围观。 不是，人家是误打误撞的。 对，别打扰普通玩家玩游戏。 两位普通玩家这时已经带着如意的一群人进了岛。龙影岛飘着雾气，但没有海上的浓，只是薄薄的一层。抬眼一望，可见远处层峦叠翠，朦朦胧胧，也不知这张地图具体有多大。 这才是岛。 我不懂，为啥得摸鱼？ 那片湖是五角星的中间，设计成鱼的话很自然吧。 我觉得五张地图的位置本来就挺难找了，要是换成树林，把花设计成机关就更难了。感觉游戏不会这么为难人，所以就是鱼了。试问一条血红的鱼总在身边游，谁不想摸？ 我不想， 除非是个美人。 你俩起开。 或许后面的任务会有相关提示。 很可能，游梦的故事呢，一般很讲究逻辑，不会无缘无故弄条鱼。 哎，要不要先把队组上？ 要，偶像我要和你一个组。 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